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產不打。 是啦，咁我哋今日係咪齊晒㗎啦，係咪 齊 晒。咁不過你好似仲會加少少，仲要今個禮拜有多咗個算係訪問嘅都係咪，算唔算加多一橛，我哋講講嗰個係咪個喪屍遊戲。 冇錯，係咪有阿劉主。 即係意思喪屍遊戲唔係打機嗰啲，即係走咗去嗰某個香港個一個荒廢嘅商場嗰、那個。 係 啦。咁邊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 阿劉主啊。 阿楼主翻翻嚟同大家讲下，因为佢有去玩。其实好多人都有去，不过有其他人话唔方便、啊，因为识得主办单位咁 OK OK 费事啦。其实佢哋觉得唔系几好玩嘅，冇理由咁讲嘅，识得就差啲吓。咁 OK， 我等阿楼主讲下，楼主用乜正常嘅入场观众咁样同大家讲下，因为今个礼拜咧 Halloween 就一定系会翻讲翻啦。OK， 因为好多活动啦，咁包括不打都另外仲多一个环节同大家讲下日本啦。咁今次唔系净系去玩下咁咩，或者去比賽，即其實最尾我哋會講到咧，喺日本過 Halloween 係點嘅咧？咁尤其是喺環球片場啊，哇，有好多特地嘅嘢，係啦，一陣會講。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哇 ，Halloween 就梗係即係有死人㗎啦，大佬 嚇， 即又唔係愚難節 Halloween 會死人咯？係啊，我哋連續今個禮拜香港啊，都死咗三個，即係老實講，死咗都總之係一大班人會話惋惜嘅人啊，係啊，咁當然啦，永遠有啲口痕友出嚟話 so what 嘅，係啦。系啦，咁啊，就有金融啦，吓，周文怀啦，系嘛，仲有最尾系蓝洁瑛啊，吓，咁好多人都好大反应嘅，其实好多人都咁啊，一阵我哋都啊冇办法啦，都要讲下啦，吓，话呢啲同科幻有关嘅咩？哦，一阵你听咪知有咩关系咯，系啦，有嘅其实， 嗯， 啊 ，OK， 咁啊，当然仲有一扎啲即系嗰啲剧嗰啲，唉，不过嗱，呢个我要问一问大家啊，即系其实系各位仲有冇兴趣听我哋讲剧嘅咧？我见大家其实唔系好大反应。系啦，即系除咗呢个电光超人之外咧，我都唔见大家有咩反应啊吓。咁如果冇乜反应嘅话咧，咁我哋讲少啲噶啦，之后好嘛吓、啊，即系睇大家啦。系、嗯、即系如果都唔系话题咁，嗰样冇意思啫，系嘛？即系因为佢哋其实要嘥好多时间睇噶，系啊，同埋我哋专登睇嘅，系啊。咁同埋我同阿明咧之后可能冇咁得闲噶啦，我哋可能真系想搞啲故事嗰啲嘢，系啊。咁我哋唔系走人，即系吓，我哋都会继续讲嘅。咁但系可能要交俾。芬芬同阿不打啊馬仔啊新宇啊咁啊嚇，即係你哋主打啲去睇下，咁我哋會幫手嘅，係啊，同埋會一齊傾嘅， 好 啦。咁但係我哋唔睇得咁多啦，因為即係之前咧，我哋嘥太多時間睇咗太多劇咧，即係其實多過我哋介紹嗰啲㗎，係 啊， 因為你唔睇咗，你又唔知道有冇用㗎嘛，咁變咗咁樣唔掂啊，我哋就冇曬時間啦嚇，咁唔使搞啊啲。因为我哋真系好想搞啲广播剧嘢噶，系啊，唔系话我哋去搞就等于搞到，你唔搞冇得，一定冇啫，系啊，你唔买个盒台一定唔会中啫，我冇话我哋做一定最尾成到啲咩啊，即系但系都因为拖得太耐啊，希望真系实际做啲嘢啦，好吧，咁啊交俾大家啊，咁同埋大家反映下，即系如果嗰啲即系我哋见到大家冇反应咧，咁我就当大家唔想听噶啦，咁我哋唔再讲嗰啲剧噶啦，会 OK。咁大家真係踴躍啲 feedback 嚇，即係如果唔係啊，其實你係有聽嗰段好過癮嘅，咁你咪講翻俾我哋聽咯。如果我哋見冇聲出，我哋當大家唔需要聽就 cut 噶啦。老實講嚇，因為啲劇咧一般咧唔係出到啲咩大話題嘅，好多都， 嗯、 即係連呢個 Titan 我都唔見有人即係講咁冇乜位啦嚇，所以都唔今個禮拜唔講啦，唔繼續講啦，好嘛？好啦，咁我哋數榜先啦，係嘛？ 係講多句咁亦都呼籲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創作群組， 啊、一起去度橋啊，或者是做節目的話都歡迎啊 ,PM 我。 什麼意思創作群組呢、啊、你什麼意思你講節目啊，因為你分開了你劇組還劇組啊，即是都是搞劇啊，我們、哎、可能會拍嘢 ,ok? 咁但係唔知啊，咁如果大家想寫劇本或者點嘅喂報上名來 ,ok? 咁另外想做三個全面睇呢邊即係做 review 啊，講一下一啲嘢啊，咁嗰啲又另一條線啊，咁樣講會唔會清楚啲啊？ 系 ，OK， 两边都好好缺人啊，而家啲缺人到我哋而家要 split 开啊，系啊，冇办法啦，因为冇唔够人手。 加入晒两边都唔介意噶， 咁都当然系啦，系咯，即系唔系好现实，讲真呢样嘢，因为实在好消耗时间嘅，即系你唔好见个节目好似好短吓，即系区十个钟啫，系啦，系啦，咁啊，但我谂你谂下，我讲都讲咁耐，你估我哋睇咗几耐嘢？冇，咪成个礼拜喺度睇嘢， 系 咁啊，咁啊唔掂啊，咁啊唔掂啊，系啊。咁所以都 OK， 咁大家嘅話，我哋而家都盡量想 efficient 啲。咁如果唔係，其實咁講，一人睇啲咧，咁就唔係好多嘅啫。但係分配到就唔係好多咯。但係一人做少少冇問題，係嘛？即係你燒嘢食，咁你去負責搞死賣，哦佢啊負責嗰、那個場地，佢負責乜佢負責物，佢約人啲，冇乜咁冇乜嘢好易啫嘛。喂，唔係你一兩個人做曬，哇！你明明幾廿人一齊去，其他人嚟食嘅，你咁啊大鑊啦，係咪因为两个人准备晒几十人嘅嘢，咁佛做死嘅，系嘛？系咯，最好就好似我哋啊平时啲，系咪你话嗰啲咩师奶最中意啊？一人带个送嚟咪聚会咯， 系， 咁咪咁啊最好，咁好轻松啫嘛，系咯，其实冇乜特别。你如果你唔想自己准备，大部分人都其实喺街买啫嘛，咁啊一人买一样嘢嚟食，咁啊已经好多嘢食啦，系嘛？即系其实最好系玩呢种啦，系啦，咁好嘅，希望大家即系再多啲踊跃吓加入我哋。其实我哋所有主持都系听众嚟嘅。 系 啊，即系话其实你哋每一个听众都系主持嚟嘅，系啊，可以其实我哋冇分嘅，咁大家有兴趣就一齐倾偈，一齐吓分享一下你每个礼拜所见所闻。OK， 好啦，咁我数榜啦。 好， 好， 咁就嚟啦。咁就第一位 系第一位 呢个潜航灭杀令，居然系我估唔到啊！ 哇，即系升咗上嚟顶啊，系啊。今日禮拜 唔係上個星期都 係 頂嚟嘅。 哦，上咗頂㗎啦，上星期已經。 臨裝啦。 係 ，OK。誒，我以為上個星期係Lady Gaga 嗰套啫。 Lady Gaga 嗰套咩？ 哦，跌咗啦。 即係可能佢即係有即係有上落啦。上個星期已經，今個星期已經變咗係潛航啊，係嘛？做咗第一位，好嘅。咁相信都精彩嘅，的確係啦，正常嘅。好，第二位。 好，第二位波希米亞狂想曲。摇滚全 嗱咩嚟嘅咧？哇！呢套真系今个礼拜我哋觉得最好嘅戏啊，反而就系虽然唔系科幻啦，系啦，啊不过唔系喎，呢队乐队嘅发迹史咧，咁但系其实佢呢队乐队同有一套好经典，即系基系可以咁讲，其实星战咧都有关系嘅，就系、是、因为咧最初呢个佐治卢卡斯咧原本啊，佢唔系谂住拍星战嘅，佢谂住拍飞侠哥顿。 系， 系啦，咁但系当时因为出现咗呢个版权问题啦，好似版权走咗去阿哥普拉嗰度啊，哥普拉又唔系哥普拉啊，即系教父嗰个导演，咁佢都 friend 嚟嘅，咁但系就总之嗰时就攞唔到菲尔哥顿嘅版权，咁啊跟住啊，先至啊，所以卢卡斯就谂啦，喂，咁何不我哋唔自己即系再度一个即系咁嘅嘢咧？咁结果辗转就造成咗沙和，亦都好唔同啦，同菲尔哥顿啊。即係哥頓嘅真係似哥布拉嗰啫，即係比較，即係 fantasy 係啦，即係佢雖然太空，但係啲嘢好鬼 raw 嘅，即係我覺得似 He-Man 多啲嘅其實係，即係爭在阿菲爾哥頓就唔著到 He-Man 咁啫嚇，其實都似咯，係 咯， 個 頭 係似嘅，即係我覺得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嗰個頭都係類似嘅其實，係差唔多嘅，係啊，咁有嘅有真人版做嘅喎，咁原來咧就係飛俠哥頓啊裏邊一隻歌係嘛？ 主題曲 Fresh 啊，即就係嗰套戲啦，係嘛？嗰主題曲嚇就係咩咧？就係呢個波希米亞嘅呢隊樂隊係咪 ？Queen 係嘛？好就係佢哋唱嘅，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即係大家即係其實應該係識嘅歌，我真係唔知而家啲朋友識唔識嘅歌，其實都係佢哋咁好犀利嚇。咁呢套反而係拍得好好睇，即係唔係好似我哋拍温拿咁樣啊？即係人哋係好 唔係兄弟幫嗰啲質素啊？ 係啦， 就係一樣嘢啦。 即温拿嘅兄弟波唔係阿波嗰個 兄弟班， 兄弟班係啊，兄弟班 哦， 唔係佢質素。呢度係哇，演嘅人都神似，亦都佢用一個好真實嘅角度，同埋講翻俾你聽，佢哋啲歌啊，其實點樣嚟嘅，有緣由嘅咁樣嚇， 個斷股嘅，係啦，咁拍得好好睇，係啦。咁好嘅，咁呢個真係今個禮拜最好睇嘅電影啦。咁就唔係真係同科幻咁大關係，的確啊。咁啊，甚至乎係咪話好過啊 Lady Gaga 嗰套係嘛？阿北大覺得 係，我都見過。 係嗱 ，Lady Gaga 嗰套即係始終唔係佢真正講 Lady Gaga 本人啦，即發跡啊，即佢演啫，咁都係一個 story 嚟嘅，即故事。 亦都唔 係。咁呢一套咧係真係。真係係一個即係拍翻呢一班樂隊嘅一個算係即係發跡史咁啦，係咪？ 傳記啦， 傳記咁啦，係啦係啦，咁佢都唔係話咩，即係純故事形式，佢都係似 documentary 嘅，係玩到 啲手法似嘅。 係啦係啦，咁好過癮嘅，咁大家睇下好嘛？好，下一個。 好，跟住第三位就係、是、到 Lady Gaga 嘅《星夢情深》啦。 係啦，都勁嘅呢套都係啦，係啦， 係。 係啊。 嗯，好，咁啊冇乜中意睇啦吓，咁再下一个。 好，跟住第四位，《八级大地震》命悬一劫。 搵到咩戏嚟嘅咧？系咩？系又唔系荷里活嘅系嘛？ 系啦，唔系荷里活，其实系挪威电影啊，挪威片嚟嘅得唔得？咁咧个导演其实就都系啲另类发行，咁但系咧呢个导演咧，即系喺欧洲都叫做咁佢上一套其实香港有上嘅，有套叫《惊涛骇浪》啊。咁係講咧歐洲、就地震嗰啲石砸咗落條河度，咁會有啲叫近濕湖，咁啊近濕湖近濕到某個位啲水越嚟越多啊，佢咪會一次過爆咯，咁啊會造成個河嘅海嘯，即係河嘯就冚去沿岸嗰啲村莊，咁即係變咗嗰啲村莊其實已經住喺海拔唔知三四千米高，竟然都會有海嘯嘅。咁就講一個咁樣嘅災難，咁叫幾特別嘅個災難。咁但係呢個導演咧出曬名咧，佢拍災難片咧係將啲災難咧當做 ending 結局嘅，得唔得？即係當係一個戲嘅高潮位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慣荷里活災難片，就好快災難就處理災難先係個重點，咁就唔係大家杯茶啦。咁呢套都係佢嘅八級大地震咧，民話八十分鐘先震嘅，得唔得？头八十分钟 讲边系讲咩嘅咧？ 就讲下嗰啲地震学家啊，有预兆啊，同人讲冇人信啊，佢自己研究啊。 哦，咁都唔系冇关。我人你话好似铁达尼咁，前面系一个唔关事嘅爱情故事啫。 咁但系佢都有好多啲 离谱 家庭啊，或者啲人嘅生活嗰啲喺度交代，咁啊好多组人交代晒，最后先震。 咁嗰次啊铁金刚再加啊边个嗰套？嗰套講火山嗰套好似都係好厚先火山嘅，前面都係講嚟啲火山學家咁講，又冇人講話會發生災難，又冇人信嗰啲多嘅， 係 啊， 咁唔係嘅，荷里活都有呢種處理嘅，都有嘅，係同埋唔係問題嘅，出得好咪唔係問題咯， 係啊，即係你要拍得到，咁佢呢個導演都出名文氣多嘅，即係節奏比較慢嘅，咁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係啊，好拍得靚嘅， 可能未必係一般大家睇開荷里活片咁啦，因為佢其實唔係荷里活片嚟嘅，的確係啦。嗯， 冇錯。 好，咪有興趣睇下咯。不過呢套我哋暫時未有人睇到，咁啊就介紹一下先啫。有睇到再補翻啦，好嘛？ 嗯， 好，下一套。 跟住書第五位，書中自有魔怪谷二翻生萬聖節。 哦。 係。好。小 型遊戲。咁呢度同上個禮拜嗰個咩魔鐘有冇關係呢？除咗 Jack Black 都會出返之外。 冇關係。 冇關係。反而呢佢其實有上一集嘅係咪呢一套鬼係咩。 有一嘅照計。 係。 但發覺同一都冇乜關係。 哦。 哦。即都可以唔使理會嘅，冇睇過上一集啊 ,Jack Black 嗰度。 冇睇 嘅 係啊，冇睇 過。唔使理佢嘅。即其實呢個係獨立再講係咪。即係單元一集故事，係啦，OK， 好，咁一陣會講嘅，呢度唔使長講住啦，係，唔係講阿 Jack Black 嘅，今次係 Jack Black 出客串臨尾出單係嘛，其實直情唔係好關事啦，有少少佢做翻嗰、那個佢寫呢個係呢扎書啊，即係會走啲魔怪出嚟書嘅原作者啫，係啦，今次就唔係佢去對付嘅，係啦，其他人對付。咁你話其實係一啲俾好細個嘅細路仔睇嘅，佢個做法係。 係因為個故事簡單到真係。 唔係十歲留下，你講到成係五歲留下嘅要。 佢都應該明白嘅。 係啦，即係應該係睇開天使得得 B 嗰班都 OK 啊。係 咩啊？會唔會深咗啲咧？天使得得 B。 天使得天線得得 B 深咗啲係。 係啊係啊 係。咁再低少少，係啦。 係啊。芝麻街嗰啲差唔多㗎啦，我覺得。 咪俾天線得得俾嗰四隻嘢睇啊！我知啊。 哦， 唔係啲人睇啊，佢哋睇 O K 嘅，係佢哋個反應就係拉拉鋪咁就喺度講講嗰啲嘢嘅啫。啊，不過唔係喎，嗰個拉拉拉拉係咪？嗰邊個？唔係嗰個紅色嗰只係咩？阿鋪啊，係邊個啊？嗰只叫咩？嗰只係識講廣東話嘅嗰只嘢。 哦，嚇， 紅色嗰只嚇，你嗰個配音員，因為其實係香港人嚟。 係。 哦。 佢有嘅，裏邊有突然間講過一兩句廣東話嘅，係好嚇親你。好嘅，好。咁啊，好，咁下一套咧。 跟住第六季《厮杀帝国》。 哇！哦，都有第六季咁都 OK 喎，比起一般韩片可能都仲高喎。如果系咁， 咁 俾人呃到啊， 系咯， 因为真系呃到人入场啊。 我系啱啊，点解咧？咁佢唔系关厮杀列车事嘅， 完全关， 完全唔关。哦。即係有翻嗰個厮殺列車個 CEO， 咁呢度繼續去咗古代做 CEO， 即係做皇上啦嚇。 係， 都繼續係俾喪屍追住咬我有啦，係得呢樣嘢一樣啫，係嘛？ 哦， 係完全冇嘢，冇嘢 關係。唔係嗰間公司㗎，哇！真係揾笨喎，佢好似講到話係去翻嗰間公司嘅，即係繼續添食咁喎，講到唔關事嘅。 香港法堂都唔同，係咯。 哦， 咁唔係，咁你香港發行就反而唔係咁關事啦。你同你直情同一套戲做就可以大家發行，呢個影響不大。即係講話佢原先連拍間公司都唔關事，係咪 啊？係啊， 係啊， 都任何拉楞嘅嘢都扯唔上。 唯一關係就係有嗰個俾喪屍咬嗰個壞人，同埋係喪屍嘅題材啫。 係啊， 冇錯。 但呢度唔使常講，因為我一陣會大講。係啊，咁甚至乎對比翻咧呢個惡獸，因為都係古裝打怪啊嘛。甚至乎會對比厮殺另一套片場，係嘛？ 係啦， 係啦，咁樣嘅。喂，咁同埋古裝打怪係咪真係其實係唔好睇㗎？係嘛？其實唔係㗎喎，下一陣我哋會講嘅，好嘛？係。 嗯，好， 好好，咁係係啦，好，咁再數埋先，一陣會長講呢一個係厮殺帝國嘅，就一嚟就講先，我哋會係。 好。跟住第七位無雙。 哦，仲喺度， 終於跌咗落嚟啦！ 終於跌落嚟啦！咁啊～都可能因為始終有好多鬼怪題材啊，話曬都 Halloween 係嘛？ 係係啊， 即係 Halloween 睇無雙就唔夠過癮係嘛？即係係啦，雖然都好多易容好多嘢嚇，係啦。 嗯。 但票房就翻千三萬啦。 易容變到發哥嘅話又唔錯嘅，係啦。好。 哇！三千三百萬犀利喎。 咁但係呢個都唔計內地啊，內地咩狀態啊？ 內地啊，俾12億多。 哇、哦，咁樣，OK。 係啦， 嗯，暫時啫喎，嚇、啊、未完咯，嚇、啊。 但係應該都差唔多賣得單嘅啦，因為佢個戲院縮得好勁喎，而家得翻幾個 percent 賣 片啫。點解會咁咧？因為又係第啲戲要上。 因為胡桃夾子上啦，咁就係咯。 胡桃夾子有咁大迴響嘅咩？ 唔係，因為成堆戲一齊上啊，咁就佢都差唔多上咗差唔多成個月啦，咁就都要 即係都要讓翻啲錢出嚟啦，係咯， 係啊， 咁又係嘅，你都去到十一月、十二月嚟緊，咁呢啲檔又好好多戲嘅，係咯， 係啊， 即係每一套戲 keep 唔到啊，即係唔可以霸住個院咁多個禮拜咯，始終都就算你勁都係啦，除非你真係好勁啊，係啦， 係。 佢真係好勁啊！咁我諗好難啊，跟住都係，因為其實勁片都唔係得你啊嘛，係咯。 下個禮拜又《毒魔》上啦，係咯。 即係內地係啊， 內地係啊，係啊，係 啊，咁冇辦法啦，係咯，都應該有多人睇嘅，係咯。嗯。 嗯。 係。好，咁呢個好，仲未睇嘅朋友快啲睇啦，係啦，係無雙，係啦，好。 跟住第八位《屍殺片場》。 哦，咁呢個正上啦，終於係咪？ 第二個禮拜都唔錯喎，仲喺十位內。 咁啊，佢諗下穿橋啦 ，OK 喎， 話驚人穿橋，唉，真係係咯， 唉， 一直穿嚇，啊，唔好賴一陣先啦。 唔 係 穿咗好耐啦， 穿咗成個禮拜。 咁我哋喺個開頭呢一段數榜永遠話唔穿噶嘛，咁可能有啲人淨係聽完我呢一段真係識到啲嘢咧，咁佢冇聽到嘅可能。啊，唔穿住，唔穿住，一陣會再講，係啊。 係。好，跟住第九位《人肉搜尋》。 系，呢套都出奇地都 keep 住噶啦，算系咯。 系啊， 嗯，算好噶啦，系啊， 系啦， 嗯，可能特別啲啦，佢嗰個即係個表達方法用電腦嚇，即係可能而家啲人咧慣於望住個 mon 啊，入到去好有親切感。 系啦， 即系佢平时入个戏院，其实自己都望住个 mon 多，望住个画面噶嘛。今次唔使啦，望住画面咪即系望住个 mon 咯，咁样系啦。反正你中意望住个 mon 咁咪啱晒啦，系啦， 系。 好，跟住第十位，下一位月光光心慌慌。 其实都算跌得快，系咪咧？我哋冇我哋想象中呢套咁 hit， 但系其实呢套好似其实实在喺北美系好劲喎。 系啊，北美非常犀利。 系咯。香港就始終可能唔係太大情意結，係嘛？ 係 啊，係咯。香港有冇人扮佢咧？有冇人扮佢咧？冇啊，香港冇啊。 香港唔覺啊， 唔係好覺啊。即係香港啲人扮啲，仲係扮啲好老土嘅，即係仲係扮下蝙蝠俠、貓女嗰啲啊。 我喺中環嗰度見到就又係南瓜頭啊，或者 呢 個 畫 大骷髏骨咁都有。 南瓜頭，你意思係邊個先？你先係阿咩啊？ 阿 Jack 係甩過嗰啲南瓜嗰啲， 佢真係南瓜， 哦， 普 通嗰 啲，嗰 啲 係另一啲冇啦，係算係 Halloween， 即係唔係 IP 嘢啦，嗰啲就係啦 ，Halloween 即係恐怖角色啫，係咯，唔係角色啦，即係恐怖嘅一啲傳統嘅人物啦，係 咯， 即係 IP 嘢都勾啲係嘛啲人啊。 其实扮呢个咪仲容易， 系 扮边个 啲人唔识噶嘛， 唔识噶嘛，佢都唔 咪仲容易， 佢都唔知咩嚟， 系咯， 系啊， 佢都冇情意结，系啊，咁你啲啊系咪话见到啲鬼妹都扮紧啊边个系嘛，扮紧啊 Mario 入边嗰个，你话嗰个咩个魔王变咗公主嗰个咩？系咯系咯，你话啲鬼妹都扮紧呢啲啊，大佬你 咁劲， 你谂下啲香港人几欧，系咯。系咯，唔系你中意响应香港，你可以扮无双嘅，你即管扮周润发啊 ，O K 嘅。 咁 样， 咁 出嚟搵咗张银纸点烟咁咪得咯，系咁不断有炸假银纸系嘛，点烟不断点咁啊，都系一个角色嚟噶。点解俾人拉咧？ 啊，假银纸啊嘛。 哦，咁你嗰啲假银纸够假咪唔会俾人拉咯。 明明通啊。 一系就够真是但一样，一系就够真，真到同真银纸分唔到，系啊。脆咩？不招，唔係咁你招美金咁香港冇罪嘅香港係。 咁樣。 係。 你真係攞張美金出嚟燒關人咩？你中意啊？係咪先？ 或者你張假銀紙好似係無傷嗰啲咁樣咯，縮細少少咯。 啊。你咪攞張大富翁或者攞張永通出嚟燒啦，係邊個得人睇啊？你嗰張係咩嚟啊？係嘛？即係總之有啲花呢碌啊，你再唔係自己揾 marker 自己畫都得㗎，係咪先？ 郭富城咁樣畫家。 佢畫得似，我意思即係畫到烏龜白叉咁，一睇就知係畫嘅。那個公仔頭係 Q 版嘅，咁你冇理由話佢係假人紙啊，大佬。 係。 呢張都洗得到，咁又唔該喎。咁啊，周潤發地真係多餘喎，又要揾電板，又成搞咁多做咩？我即係我揾 marker 都搞到人，唔係嚇。 中間個頭畫到好似金小文嗰啲樣。 咁啊，直情係嗰啲樣啊，唔係好似。咁都呃到人，OK， 咁啊唔怕啦，而家用呢啲燒就係嘛，係咯，揾啲銘通咯，銘通燒一定冇問題啦，係咪？係，咁應該閻羅王嚟嘅，係咯，燒翻落去俾死人咪啱咯，係啦，不過你個燒法好奇特，所以攞嚟點煙啫，OK， 好，咁啊仲有冇？ 好，咁跟住 數曬未？ 啊，十位就數曬啦，咁但係數下啲新嗰啲，我哋唔講嗰啲啊，咁啊， 新上第一下邊嘅， 係， 快啲講埋， 好多下啊都， 好多啊，哇，咁啊快啲講，有咩？ 係啊，好多啊， 例如幾多位嘅邊度？ 第十， 都順翻次序啊，下一套係邊度先？ 係， 新上，第幾位？ 第十一位呢個怪物彈珠劇場版《空之彼方》都係新上嘅，不過呢個我諗冇人會睇噶啦，我哋啊， 即係都係正常嘅，即係 MCL 院做嗰啲啦，係咪？ 睇下先，都系啦，都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中意呢个系列嘅就自动入场噶，都不嬲都唔做宣传噶啦，系啦，好，好，下一套， 跟住第十二位起底组啊， 哇，以为呢度即上唔到十位啊，但系都十二，都未唔系好低，不打讲两句，睇咗 嘅，喺呢度讲嘅啫，所讲讲啊都唔剧透嘅，咁咧其实系。即高登小說啦，就係、是、嗰個一用一世界啦，出名嘅薛可定啊，即嗰個高登小說作家嘅第一套就自己執導，首次執導作品。咁套嘢其實咧，你問我 本啊，搞清楚佢係執導啊， 係執係即係導演就做埋導演 呢個寫喎，反而唔係寫 個編劇，係咪聯合編劇？其實編劇咧而家都上咗嘅，原本咧就叫陳榮新。 咁咧誒係咪陳明真都幾好噏數啊？但係其實 緊要啦，次次都噏錯啦，你唔緊要係。 就係、是、劉大叔個導演啊，咁而家就 哦咁樣嗱，咁如果咁講啫，應該都好睇喎、啊，係咪咧？唔甩嘅。 就普通啦。嗱，如果你睇呢種咧，佢玩網絡文化嘅，你問我如果佢致敬高登或者連登術語，或者講嗰個網絡嘅對答嗰啲對話，我覺得佢 OK 嘅，即係寫得鮮明貼地。 喺、哦、呢一方面係。 個古仔就真係都好粗嘅，其實即係粗粗。 即係以戲論戲咧，即係如果一般觀眾入場計咧，就唔算好戲啦，係咪？ 你冇一定唔好諗住同 searching 或者同一啲 人大把咁樣一拼就拼咗去人哋嗰啲 level 咁。 如果咁樣比嘅話，應該係比起其他高登小説嗰度改編嗰只啦，其實就 會唔會咧？ 如果同嗰啲比咧， 係咯，同嗰啲比。 我佢都差過一樣嘅世界嘅，即係講真。 差過一樣。如果太空艙 咧？太空艙就咁，太空艙笑片，佢呢個都叫有啲主線嘅，差唔多咯。 咁算數啦，算數啦，我再要求低啲同 TVB 啦，因為呢度有 TVB， 我覺得最爛嗰個演員啊，陳海林做嘅。咁你覺得同 TVB 嗰啲比係咪都好啲啊？已經。 其實咁多個咧，你問我咧，阿鄧麗欣啊做翻自己啦。 唔係，我問套戲，套戲同 TVB 平時啲劇比，會唔會都好啲？ 咁、哦、啊，差唔多嘅，係 差唔多。差唔多，哇！明白明白， 咁堅啊！ 哇！咁好戲啊！呢啲好戲係。 反應就喺入邊，啲所謂嘅查案咧，都係兩三秒撳個摩咁，跟住自己講嘅啫。玩得好啊！ 哦， 係啊，因為佢嘅冇乜行動上做嘅嘢嘅，咁你行行去，你有啲你依度少少講，點最後有少少扭橋嘅，即係有啲即係有拉係有啲切位咁樣，但係就好人啊，好容易估到，咁麻麻。但最大鑊入面咧，你問我啊，其實鄧月平我覺得做得都 OK 嘅，即係最唔掂係陳海林，係好 哦。但係啲人講到佢飛躍進步啊， 唔會話佢飛躍進步， 佢飛躍進步啦，進步到乜嘢？學阿大一樣講一個字嘅粗口啊。 OK， 佢入邊係咩又講粗口咩？我唔係好覺佢又講。 哎呀，我講一句嘅， 係唔快就 係 GL 先，係啦。 哦 ，OK，E.L. 咁啊 ，OK， 真系冇印象喎、啊，做咩唔得噶？ 佢咪话诶，知一知啊，咩咁佢又今日咩诶咩话你做鸡又好好咩咁啊？即系就系咪啊？邓丽欣做即系 Daddy 做家姐啊？ 系 唔重要啦，唔重要啦，系啦，唔重要啦。即系如果爆一句粗就系叫做突破咁，有啲人就话啊，我哋每日都有突破噶，好多突破添，系啦，我哋每日都有好多突破，一派好搏爆好多粗啊嘛。 同埋佢反而你話真係做得好，我覺得呢阿遊學生都做得唔好，呢套都 因為咁嗱，如果咁講呢一套戲，竟然雖然得一個字粗口，咁係咪真係都三級啦變咗？ 咁唔係， 佢二 B 嚟嘅。 咦？點解咧？如果一有粗口就三級噶咯喎，我同你講。 而家都唔係㗎，太 即係降咗 grade 嘅粗口，而劉大春嘅粗口 一降咗 grade。 系啊， 哦，一降咗啦，即系而家有粗口都唔系三级啦，唔系啊，以前系一有粗口就三级噶。 哦，系啊， 以前真系噶，我而家级真系降低咗嗰个级别啦。OK， 好。 攻击嗰只嘛，即系唔系 DL 咯 ，DL 系列啊嘛 ，DL 可能指控就唔同咯。佢仲咁讲话，即系气语气重。 冇唔同，冇唔同。以往系你任何场合之下有呢门字部嘅字出现咧，除咗个门字啦，当然系。咁啊，都唔得嘅，都係當三級。即係當年係啲配音卡通片啊，就係專登咁做嘅。 哦 ，Freeman 係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即係佢唔夠三級，因為佢實在露點啫嘛，佢冇真係嗰啲，即係佢冇個漫畫畫到咁咩啊嘛。咁佢為咗谷佢三級咧，就裏邊啲人講粗口就係咁啫。即係係有講唔係有講，咁啊爆曬粗咁啊 ，Freeman 冇嘅，即係佢周圍啲人啦。咁咪為咗咁嚟谷三級，嗰時好易谷嘅，即係一有講粗口就係三級嘅啦。OK， 咁所以而家可以降低咗啦。OK， 好。 咁 唔重要啦，我問聲啫嚇。 冇 錯，即係我見到最奇怪就好多人話走去，因為陳海林去睇啊。我嗱唔好意思，我可能調轉，我因為有陳海林我唔睇啊，唉。 唔 係 咁先正 常。我唔想睇啊，唔好意思。唔係啊，好多人話撐啊，嗱，仲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咧。咁你喂，咁你正常呢套戏都会唔会 sell 三条女啊？佢冇㗎喎，佢重点 sell 就 sell 阿陈海林同阿 Stephy 嘅啫。 系啊， 你当阿邓月平死㗎？ 系啦。 佢 两个加埋都唔够佢一个称啊，有样嘢。 系咁啊， 边样嘢咧？ 但系叶波伦波， 我太过咗。 有冇搞错？你嗰陈海林加 Stephy 加埋都系零喎、啊。你点样称啊？你即系呢个讲法真系唔啱啊，大佬！你唔好个零嚟乱称噶嘛，系咯？你都有先得噶，都要系咯。 同埋 完全多余啊！呢句嘢系佢多十个 Stephy 同十个陈海林都冇意思，因为佢个值系零啊！你搞清楚先。 系 明，即系几多个加埋成一万个都冇意义，佢值系零啊嘛，系咯， 系 咯，嗯好。咁竟然佢唔 sell 话邓丽萍，我觉得系一件好愚蠢嘅事，系啊， 冇错。 唔知点解啊？佢唔重要嘅咩？邓丽萍喺个故事入边，唔系啊。 比较淡小气嘅，即系唔多 戏噶，真系噶， 哦， 即系真系成套戏系啊 ，Stephy 同阿陈海林带晒嘅。 两姊妹，即系两有段姊妹情，有段咧。 咁佢有冇解释点解陈海林同佢系两姊妹 DNA 突变嘅咧？可以？ 咁系啊，冇解释。 即系佢讲佢哋亲嘅，即系同老豆同老母嘅。 系冇错。 哦，即系唔系哦，咁真系解释唔到喎呢个。 系啊，胞子胞弟，即系胞姊妹，系啊，真系。 真系解释唔到啊！真系，系咯。哦，我知佢个阿爸阿妈一个系乔宝宝嚟嘅，即只不过有一个生咧就唔知乜特别似中国人，因为生特别似阿叉，系咪啊？哦 ，OK， 好， 好 啊，咁点？咁呢套真系话一般嘅啫，其实系嘛？即系我见好多人讲到好要睇啊，讲到好咩咁噶，系啊， 嗯， 系咯，讲到好似仲好过呢、這个，即系之前嗰个咩武侠系嘛？ 哦， 咁如果咁讲，星就大啲嘅，呢度点都大过无下，即系咁啦，系咯，嗯，咁呢两套比咧，嗱，如果我而家咁样讲啊，呢两套比不打，两套都有睇过啊， 咁好过无下，好过无下， 哦，都好过嘅，哦，好过啊 ，OK， 即系佢冇说教嘅， 系啊，冇错 ，OK， 好嘅，好，咁有兴趣就睇啦吓，咁我讲佢下次不如拍露底组好睇啲，系啊。 都得， 呢个我有兴趣啲，系啦，起底就冇乜为，露底 就要 加多啲 气氛。哦，呢个要啦，下次唔该，重点啊，女主角唔该，露底组留翻俾佢。好，好，咁啊，仲冇，即系新上底下边。 咁就嗱，仲有嗰套吓，我哋之前话会讲，会系咪有提过话会讲嗰套啊？十二日疯人认证啊！ 其实呢套系咪有新年有睇过下嘅咧？ 系啊，因为公司有得睇。 睇晒有冇睇晒？未睇晒 啦，叫做睇。 都叫睇晒啊，系啦， 因为 呢套好难睇到嘅，好似都系都系百老汇中心嗰啲，仲要好似系咪一个礼拜唔系好多场？一场添系啦，好大镬。 系啊，得一场。 咁建议定唔建议睇咧？咁啊，得个新年睇过啫。 其实我就真系唔系太建议大家去睇嘅， 即系唔系好似嗰啲即系啲法案咁要，即系佢好似假设有个法案就 系，唔系假设， 即系想 将 啲人系真嘅，哦，我唔系假设系真嘅，哦， 系， 就将啲人即系 review 下啲 file 睇下使唔使继续运喺疯人院咁样， 系， 咁佢有冇话即系其实嗰啲人其实冇黐线嘅咧，只不过可能系意见人士啊，咁呢啲有冇呢啲嘅咧？ 嗱，咁我大约叫做立过下嗰啲人啦。即係你話即係全部睇曬係冇㗎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嗰啲人係佢係有啲問題嘅，大部分都係有啲問題嘅，咁當然有啲直情係語無倫次啊，咁或者係曾經係殺過人啊等等嗰啲咁罪犯嘅，去到咁嘅級數嗰啲就唔坑啦，咁但係基本上都有一半人係屬於佢可能個即係嗰一刻有啲問題。咁樣嘅啫，或者係佢有一啲可能情緒病啊之類咁樣嚟影響到佢，咁而做咗啲嘢，咁就俾人哋強制要去做呢、這個運入精神病院啦，咁樣咁咯。 係。 咁 哦，即係又未去到嗰啲，其實明明正常，不過係意見人士咁俾人當黐線，又未去到。 未至於咁嘅，即係佢會有。都係，即係佢可能會係被認為係有可能會做出一啲危險嘅嘢咁樣咁咯。 啊，咁意見人士好危險喎、 啊。嗱，咁佢至少佢就冇乜政，即係我睇嗰啲就冇乜政治嘅表述嘅，基本上佢哋、 哦。即係佢又冇嘅 ，OK，明白，好，咁即係變咗都係一個社會問題片啫，係。 哈哈哈。 咁好好好。 同埋咧，佢因為佢基本上有真係有內容嘅地方咧，都主要係就咁三部機影住三個人咁樣，就係個嗰個真係有問題嗰個人啦。咁同埋個所謂嗰、那個唔知算唔算係法官咁樣啦，即係去判呢件事嗰個人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嗰個叫做咩辯護律師係啦。 哦，即係其實佢得三個嘅啫，冇其他人在場嘅。 其實有嘅，但係嗰啲唔會理嘅，基本上。 哦 ，OK， 係啦。Okay.明白， 即係最主要都係呢三個人。 都可係討論性嘅，其實呢套劇係嘛，呢套戲係嘛，即係你要入去係對佢呢個問題好有興趣咁先得啦，係。即係其實應該話，如果入去諗住攞娛樂就未必啦。 係啦，冇錯，你如果諗住有娛樂，即係好好有娛樂性，你話會唔會啲人突然之間發神經咁樣咁基本上都冇嘅。 都冇啊，即係冇話 Joker 嗰啲捉咗上去嘅，即係 Batman 做證人冇啊，冇啊。 基本上冇。 或者小丑女原來就係佢嗰個醫生咁嗰啲冇呢啲嘢係嘛？ 雖然佢哋可能有啲行徑係嗰啲級數，但係就都唔會話有啲咩嘢好勁嘅嘢俾你睇到啦。 嗯 ，OK， 係啦， 明白。即係嗰班反未去到係 Two Face 啊、Joker 嗰班友。 冇。 嗯，好。好啦，咁啊講下啫，係啦，好，咁冇其他，快啲介紹啦。係， 咁我講多兩句，係呢度。咁佢因為佢成套嘢都係法文嘅，係啊，咁所以又令到更加你會覺得即係悶啲啦咁樣。咁真係 即係識聽法文嘅人就好可能好啲啦。 係啊，咁同埋就 唔係咁法語嘅都唔少嘅，香港都有人識嘅。 其實法文都叫多人識嘅。 係都算多，即係。嗯，英文以外，即係都法文都算多人識嘅，係咯。 係啊， 即係如果真係唔計日文咧，即係唔係即係亞洲語言，當然國語咁多啲人識啫，係啦。即係中廣東話以外，應該最多人識國語，咁始終都啊。即係如果講世界語言咧，即係英文、法文都算係幾 西班牙仲有係咯， 係咯，係咯。 咁 樣係咯。 同埋佢呢個咧，係因為佢 好難嘅， 全部都係真實個案嚟㗎，即係唔係拍㗎。佢係紀錄片嚟㗎。 咩話？哦， 嚇紀錄片嚟㗎。 即係唔係片嘅，直情係成紀錄片啲。 特登拍 㗎。咁啊意義唔同啦，成件事啫。係 啊。 唔係話揾人翻演佢哋，就算係真實嘅哦，直情係紀錄片，我係明解。咁如果大家對呢樣嘢有興趣了解嘅朋友啦，真係要係啦。 係。 咁我覺得香港好多人講到自己對政治啊，對呢啲好有興趣。喂，咁啊記得入場喎，大家係。 係啊。 唔好喺度吹水。其實你都係想發泄啫，嗰班嚇，唔好吹水啊！我唔覺得佢哋其實真係有興趣嘅對政治。好啊，好咁啊，快啲數榜，冇啊，數榜尾啊，係咯，尾圍有啲咩？有冇啲係身上嘅？數曬啦，係咪？ 係咪嗰度獨裁者續集都係身上㗎？ 係啊，係啊。 哦，都 係 身上。 你哋係咪有啲人睇咗㗎？你哋？ 我睇咗啦。 你講兩句啦，第幾位啊？而家 兩， 而家係 第十三位， 十三係啦。 哦，第十三咧，咁唔算好低。咁呢套係講啲墨西哥， 勁嘅當年係， 名氣好大咯。不過其實我自己睇又唔係覺得真係講到咁好睇喎。 但係我失望咗，第二集竟然一上就得十三位，其實 係啊，同埋呢一集我覺得都 OK 好睇嘅，咁就動作場面有，咁就啲演出又唔錯，又都幾緊張嘅。 係翻嗰啲人做㗎。 都是那两个男主角，就是阿滅霸同埋收藏者。 是科幻片嚟嘅，嗰两个精神。 但个女主角就唔系上集嗰个。 冇咗啦，系啦，跟住系啦，换咗，但系换咗有一个都好重戏嘅女仔，系啦，咁就嗰只好女仔二十岁都唔够嘅，系啦。是做一个毒枭个女，跟住之后就俾政府就夹咗佢，跟住之后就要夹咗佢之后，就要引发那个毒枭咧就以为系佢嘅敌对嘅毒枭嚟去捉咗佢，引发佢哋一场战争，跟住之后就政府就可以翘埋双手睇住佢哋就搞 咁系佢政府先至系衰喎，而家系咁。 系啊，系啊，佢系讲呢一啲嘢嘅，咁緊張刺激啊！嗰啲有齊嘅， 咁佢咩部門嚟 咧？ 你所謂 講 話個政府佢係咩部門？即係美國嚟啊，係嘛？ 美國係啊，但係佢係要 對付 FBI 定咩？ 是啊，嗰啲咯。 CIA。 但係佢要對付嘅就係、是、隔離嘅國家係墨西哥。 墨西哥啊， 係啊，係啊，係啊，佢嗰啲其實係做得 T job 嘅，佢哋呢一個部門係。 咁打如何咧？第二集？ 量唔多，但係夠咯，承托到個故仔咯，其實就。 咁港產片，港產片 feel 喎、啊，你講呢啲定係？ 係啊，少少噶。不過就同上集比就唔同，今次多啲味精咯。 咩意思？ 多啲味精，即係少，即係都其實少咗嗰、那個反對於反思嗰樣嘢咯，即係呢一種喺。 咁個味精意思係咩？鹹啊，鹹味。 唔係，即係啲動作場面啫，我 多咗商業， 佢多咗啲娛樂嘅，反而咁啊，反而跌咗啦，另外套戲 ，OK， 好， 係啦， 咁香港人 冇上集咁好睇噶啦， 冇不大嘅，好似上畫都唔算太多 noise 係嘛？ 係啊，同埋聰明嘅網友要睇嘅，自己方法都睇咗噶啦，好多。 哦，即係你意思佢其實都上咗一段時間嘅，而家香港先做啫。 是啊， 哦，即又是啲慈上畫電影，哦，咁我知，即又係嗰啲臨出碟前試上一上嗰啲，係，即上畫就為咗話俾你聽呢套戲咧，唔係 straight to video， 係戲院電影嚟嘅，咁嗰啲咯， 有可能，但係佢個場數都有四十幾場咯，咁就 ，OK， 唔係一兩場嗰啲咯， 咁啊有興趣去睇啦嚇，咁呢個就唔係科幻，係啦，係啲警匪類，但係第一集個口碑好好嘅，係， 係啊， 嗯，好，有冇？ 咁咧就 冇充， 身上好似冇啦喎。 冇咪包尾嗰啲咯，快啲啊喂，快啲啦！我哋都講好耐啦。 咁最嬲尾就係 有啲咩 美大叔嘅，同埋呢個我老婆日日都扮死。 哦，即係終於落咗底啦。O K， 係。 咁 我老婆日都扮死呢個就都好勁噶啦，都 keep 咗。係。即係咁上下時間，即係要完啫，就唔係話去渣。係 啊。 唔係嗰啲一上就一路喺榜尾嗰啲啊嘛，係咯。 嗯，係一路喺榜尾嗰啲 keep 住咁長嘅都奇怪 嘅。咁嗰啲都強勁嘅，嗰啲都係。 係。 咁冇啦，係嘛？即係呢啲就上得耐就去到尾啫，咁啊都即係落畫前，即係得翻咩一兩場嗰啲啊，係嘛？ 係啦。係。 明白。咁呢啲正常咧就。 係啦。 唔係話套戲流啊，即係始終係做好耐啦，係。 都做咗咁多人， 嗯，即系呢个就系话佢哋完啦，即系最后上映嘅，即系画画俾大家都未睇好睇啦，就咁啦 ，OK， 好，冇啦，系咪？ 咁就 我要讲正题啦，因为今个礼拜都几多嘢讲嘅，其实都算系。 系啦， 好啦，好，咁啊，以上嘅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